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关巧巧不再说话，只顾着发抖。 你仔细回想看看。 小辫男把关巧巧对袁本善歇斯底里的质问当做了濒死前不分对象的抓狂。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儿？被鬼盯上了？ 我什么都没有做。 小辫男不客气道。 那就是你命不好。 其他任务者们都没有说话，但显然是赞同小辫男的评价的。以强而立的甘玉开了口，冷静地对如上言论给予了评价。 全是废话。 小辫男一怔，刚要发作，便见甘玉抚一抚眼镜链，继续道：这话倒是合乎池小池此时的心声，只是他还披着宋纯阳的绵羊皮，不好讲出口。别说这人温温柔柔对人的样子还挺性感的。关巧巧语无伦次道：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电影没有开拍是不是？那凭什么是我？凭什么是我？ 一旁的甘棠想了想，柔声开口道： 我有一个想法。 他语音很软，但却慢条斯理，极为冷静。 如果关巧巧犯了忌，这个鬼为什么不直接杀掉关巧巧呢？我猜想这个鬼至少目前不具备直接杀人的能力，只能通过精神污染的方式影响人。我们谁也不知道这种影响会如何蔓延下去，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们需要保护，或者更准确地说，观察关巧巧。 立刻有人尖刻地反驳： 你也说了，这是污染，是传染病，万一这个女人已经变成传染源了，该怎么办？ 他没有提到具体应该怎么办，但谁都能想到他这话背后代表着什么。既然是传染源，那么当然是要消灭。甘棠平静道： 当然，这也是一种可能性，我仍然倾向于观察和保护。毕竟我们目前除了知道关巧巧被鬼盯上了以外，几乎是毫无线索。你既然这么快选择放弃，那么我们观察后得到的信息也不会与你共享。 三言两语，他表明了立场，划定了团体，也隐隐威胁到了那人一把。那人心里一虚，乖乖闭了嘴。稳定下众人情绪，袁本善热络地拉着关巧巧在桌边坐下。他需要稳住关巧巧，免得他一时激动出卖了他们两人的秘密。而甘玉走到被抛下的池小池身边，绅士地牵住他的手，找了把软椅扶他坐下，自己也在他身侧坐定。关巧巧现今的精神状态很成问题，他被无处不在的视线折磨得坐立不安，焦躁地不住用指甲撕扯着唇上干裂的浮皮。刚一坐下，池小池便提供了一个思路点： 我们先看一看剧本吧，毕竟这次任务的关键点不是照片，而是电影。 一句话，大家便从照片杀人的疑云中醒转了过来。还没开拍就出事，导致大家的焦点都偏移了，认为照片才是最大的危害。甚至几乎所有人都暗暗琢磨着，一会儿要把自己房间里的照片用布遮挡起来，或者干脆丢出去。但池小池的话直接点明了关巧巧被盯上的原因。剧中主要角色一共有七个，四男两女一鬼。小辫男饰演男主，一个花天酒地的风流小浪货。女主由一个还挺漂亮的马尾女饰演， 前身是日天日地的不良少女，现已金盆洗手，然而仍然不甘寂寞，在同学聚会上勾搭上了老相好。原本善饰演的就是那个老相好，另一身份则是男主的对头，照设定是一个挺正义的男人，但从台词和其实际表现来看，其杠精水平则更为突出，不吵架不会说话。一个个子高壮，约摸得有1.8米左右的女人负责饰演女主的闺蜜，她继承了几乎所有青春疼痛电影里闺蜜的一贯光荣传统，睡好朋友的男人。男配一号男主的小跟班，由一个满脸雀斑的大学生模样的人出演，暗恋女主。男配二号就是池小池，业绩宋纯阳，设定是男主管家的儿子，一直依附讨好男主，是整个闹鬼事件的始作俑者。清点一遍下来，关巧巧被女鬼选中的原因便显而易见了。她负责饰演的是宋纯阳的女朋友，那个被男主强暴后自杀的女鬼。她是在剧本中最早死去的角色，也是唯一死去的角色。说到底，她的这场灾祸是可避免的。只要他及早发现自己房中照片的古怪，便不难联想到是自己的角色出了问题。到时候，他只要设法同别人交换剧本，便能成功将祸水东引。毕竟他的戏很简单，满打满算也只在回忆杀里占了3场戏。谁都希望自己的角色轻松些，出戏的机会相应也会减少。如果哪个倒霉蛋答应了交换，那他便能轻松全身而退。但是目前的状况是，女鬼已经盯上了关巧巧，而且已经开始了精神渗透。一旦渗透开始，怕是神仙也难救了。但是，谁肯甘心等死呢？关巧巧再度焦躁起来，她央求地看着在场的人：“ 谁都好，跟我去找导演换一下剧本，行吗？” 没人说话，谁还没点求生欲咋的呀？关巧巧立刻习惯性地向她的救命稻草求助。 春阳， 池小池握住了她的手。 巧巧，你别急，我和老袁会给你想办法的。 但关巧巧八爪章鱼似的缠着她，死活也不肯松开。 春阳，跟我换角色，好不好？到时候如果他再找上你，我们再换回来。换来换去，说不定这就是通关方法呢。 他的手越抓越紧，池小池被他尖利的指甲掐进肉里，撕得吸了一口气。但下一秒，关巧巧就哀哀叫了起来。甘玉从背后握紧他的右肩，关节骨头咔咔的响声，听着池小池牙直酸。但他的口吻仍是一派的和风细雨。 小姐，请松手，冷静。不要这样。 可以可以，硬核冷静。 那满脸雀斑的大学生是个心直口快的，一口的东北茬子，显然对关巧巧这个提议嗤之以鼻，转向身旁的高壮女人道：“ 这人挺尖呐，这是要是人换了，鬼给引走了，到时候人咔一撂挑子，不把角色换回来，你有着没着啊？” 关巧巧那点心思被毫不留情的戳破，忍不住掩面大哭。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那高壮女人有些不忍心，对小雀斑道：“ 你别说了。 生死关头，人的卑劣总是更容易被宽容。”关巧巧啜泣了一会儿，又像是受了惊吓的猫似的，噎住了气声。他警惕地耸起了肩甲，却不敢抬头。 他又在看我了。 池小池安慰他：“ 是不是心理作用？” 关巧巧不敢抬头，浑身僵硬地把脸埋在掌心里，只重复着一句话：“ 他在看我。” 他不敢把掌心拢得太紧，让自己彻底置身于黑暗之中。手指缝微微开着，放了些光芒进来。他紧张地喘息着， 热气扑到掌心，又回流到他脸上，给了他一种几乎要窒息的错觉。豁然，一双不含任何感情的眼睛出现在了他的指缝间，隔着他的食指与中指的缝隙冷冷地看他。关巧巧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直接从椅子上滚落，他腿脚发软无法动弹，只能够哆嗦着向着门口爬去。还没爬出两步呢，他便被人按住了。他尖叫挣扎，直到又劈头盖脸的挨了两耳光，才被扇迷瞪了，直着一双眼睛平视前方。他在看房间墙壁上悬挂着的一张圣母像照片。这痴痴傻傻的反应着实叫人头皮发麻。马尾女牙关禁不住开始发抖，后退几步。 鬼现在就在这张照片里面。